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2章 上。 豆腐一听到就即刻讲：哎呀，哎呀，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！你哋要撒狗粮都有个限度啊！嗰度点会系一个人啊？仲有我同阿唐老板啊嘛！姑太美女，你将我哋两个当透明嘅咩？即使顾文敏向嚟都比较淡定嘅，但系俾阿豆腐咁样一搞，面都红晒，唔好意思咁就搣埋咗个嘴唇。我就拍拍佢个膊头讲：呢个船有啲唔妥，我啊惊出事。林教授佢哋亦都需要个人保护，智慧同美貌并重嘅顾警官，呢一个咁嘅光荣任务就交俾你啦。放心啦，我又唔系豆腐，唔会咁容易出事嘅。顾文敏见到咁，亦都只好作罢。我哋几个人就去鱼仓里面迅速攞装备啦。防弹衣啲咁嘅嘢只係得四套，俾光偷四人就已经攞走咗。小嘅冲锋枪嘢得四支，亦都俾佢哋攞走埋。咁睇嚟呢啲可能係佢哋特有嘅装备。剩低喺装备包嘅我哋打开嚟一睇，得返三支手枪，除此之外亦都冇咩冷兵器。豆腐自从第一次用探铲杀咗嗰个咁嘅清朝老师之后呢，就鍾意咗呢一样嘢。佢又觉得有把探铲喺个身上，既可以打洞逃走，又可以当武器，敲一个死一个。佢夹住手里面啲手枪，反而觉得个冇安全感。佢又从另一堆挖蘑菇嘅装备里面攞出咗一支探铲，人夹喺个腰间，咁就算数啦。手枪就比较简单，唔使点样搞。我同豆腐亦都唔系第一次玩。而唐光泽讲自己亦都鍾意收藏仿真武器喎，所以喺准星上边可能佢仲准过我同阿豆腐添。佢盯住豆腐腰里面个探铲，若有所思咁问：你哋唔通系？句话讲到一半，佢即刻收晒口，拧晒头咁讲：啊，当我冇讲过。阿豆腐啊讲：唉，有嘢直讲啊。我最烦呢咁嘅咪咪摸摸阿姐阿姐嘅人，你唔系就想知道我哋做咩㗎系嘛？话俾你听啊，我哋几个系。佢嘅话都未讲完，姓唐嘅突然间揞住佢个嘴，皱埋眉头咁讲：我唔想知道，你唔好讲俾我听啊！讲完之后转身行开。豆腐啊觉得有啲闷闷地，拗晒头咁问我：这个人系咪有啲咩问题啦？明明想知道，我大发慈悲想讲俾佢听，佢又唔听。唉，一个咁嘅麻甩佬，点解好似个女人咁扭扭拧拧噶？我睇咗豆腐一眼，心谂知道得越多就死得越快。我哋一班人一睇就知道来路不正嘅啦。姓唐呢一个算系个聪明人，明显就喺度防住我哋，唔想知太多。万一知道咗一啲我哋不为人知嘅事，咁就真係驚住我哋会翻面灭口㗎。喺海上杀人从来都唔係咩犯罪，因为杀咗都冇人知道。即使佢係咩嘢咁嘅金融土豪又好，应该服软嘅时候就要服软。攞得起身段，放得落架子，不得不讲呢个姓唐嘅绝对系个人物。我亦都懒得同阿豆腐解释呢啲啦，我撑咗一脚叫佢快啲走。三个人就去咗船头，同大家约定嘅暗号。如果我哋有啲咩危险，就开枪示警，咁佢哋只需要喺个船上边听我哋嘅信号就得啦。跟住我同豆腐同埋姓唐嘅三个人就迅速返到咗对面嘅船上边，快步穿过甲板，向住昏暗嘅灯泡嘅指挥室就行咗过去。呢一隻渔船睇嚟同普通嘅渔船冇咩两样。行去咗指挥室，右边就係有啲老旧嘅操作台，而头顶上面嘅铁钩挂住嘅就係拉住简易电线嘅灯泡，散发住昏黄嘅光芒。 将黑褐色嘅地板照映得反射出幽光。喺指挥室嘅西北角嘅地面，有一个正方形嘅入口，应该就系通向一楼休息室嘅路啦。我哋三个人企喺个入口嗰度，将个目光向下睇，灯光有一部分就打咗喺个入口地方，露出咗木制嘅楼梯。再向下，灯光就透唔入去，只系剩得一片嘅漆黑。豆腐啊，好敏锐咁讲，下边冇光，肯定有古怪喎。先前我哋以为床上边有人，所以光偷四人上船嘅时候都冇带手电筒一类咁嘅嘢。而家呢一种情况睇嚟，下边啲灯应该全部都熄晒㗎啦。事情系明显古怪啦。如果光偷四人落咗一楼嘅船舱，咁肯定会打开光源先啱㗎。究竟系咩情况呢？等到下边会咁样陷入一片漆黑，唔通电源损毁咗？我真係有啲摸唔着头脑，我侧个头同阿豆腐讲：你不如嗱嗱淋返去一次，攞三支电筒过嚟。豆腐亦都醒目，嗱嗱声跑咗落船，冇几耐又攞返咗三支电筒过嚟。我哋三个人打开光源，然之后先小心翼翼咁向下走。喺呢个成个过程里面，我哋亦都唔知道船舱底下究竟系个咩情景。呢个时候只能够尽量小心，忍住呼吸，轻手轻脚。好快我哋就落到咗下边，两边有好多狭隘嘅房门。呢度应该就系船员休息嘅地方啦。其中有五道门系紧紧咁关住嘅。我睇咗一睇呢五道门啦下边嘅缝隙，里面都系黑蒙蒙，显然门后边亦都冇开灯。喺门里面究竟有冇人，我就唔知道。不过而家眼前所睇到嘅地方就系空荡荡嘅。呢一个一楼分为两个部分，船员休息室同埋连带住物品堆放室系一个整体。物料堆放室嘅墙上边有一道门，门呢就系打开嘅，里面系鱼仓。呢个同大部分嘅渔船设计系一模一样，亦都冇咩特别之处。而家我哋唯一能够睇到嘅都系空洞。成个船舱里面一片死寂，紧闭住嘅休息室门，空旷嘅储物室，冇我哋想象中咁样被扎住嘅女人同埋细路，亦都冇我哋戒备嘅海盗，一个人都冇，甚至连光偷四人亦都消失咗。眼前嘅情形非常之诡异，豆腐吞咗啖口水，向我身里边黐过嚟讲：喂，老陈，好似有啲唔多妥喎，啲人去晒边啊？咁先唔好讲啲海盗啊，就单讲光偷四人，我哋系明明睇住佢入咗船㗎喎，就系咁无声无息消失咗，就算系边个都经受唔到咁嘅刺激啦。姓唐嘅估计可能亦都系旧地重游，勾起咗佢一啲唔好嘅回忆。佢嘅面色系发青，沉默住一句话都唔讲，目光系忧郁咁打量住四周围。我哋嘅手电筒啊，扫射咗几圈都冇见到任何嘅唔妥。唯一值得注意嘅就系呢几间关到实嘅休息室。我啊同阿豆腐洗咗个眼色。佢就即刻会议过嚟啦，话晒都系十几年嘅兄弟，呢一啲默契就应该有嘅。我哋两个就睇中咗一间休息室嘅房门，一左一右，豆腐啊转动咗一下把手，微微咁拧咗下头，示意话打唔开。房门应该系里面反锁咗，亦都系讲门入边应该有人。其实船员休息室呢一般就冇锁匙嘅，因为门嘅制作都比较简单， 有一啲渔船甚至连门都冇添。小型嘅渔船嘅面积系好细，所以每一个休息室都系好狭隘嘅。里边应该就系得两张黐住墙嘅上下床，冇乜嘢隐蔽可言。再加上出海打鱼，所以喺船上亦都唔会有啲咩贵重物品。好似而家眼前嘅呢一种房门紧锁嘅现象，应该就系好唔正常啦。有人喺里边仲将啲灯关埋，咁我谂点样都好似有啲似打埋伏咁。于是我就同阿豆腐竖起咗三只手指，一、二、三，两个人齐力咁向个门里边一脚撑埋去。房门本来就窄嘅，经受唔起大力，一下子就被撑开咗。手电筒嘅灯光随住房门嘅打开，即刻就射入去。狭隘嘅休息室入边一览无遗，一个人都冇。豆腐一声怪叫咁讲：呢啲都唔科学嘅，里边冇人，又冇锁匙，个门点样样从入边锁噶？佢又望住我，我而家都懵啦，拧晒头讲：唔好问我，你老尾佢今次真系撞鬼啊！豆腐一听就讲：哎呀，你唔好睇个鬼字得唔得啊？最近我真系见得太多啦，有呢个重子恐惧症啊！佢又捽一捽太阳穴，将手里边嘅电筒喺个休息室里边揈嚟揈去，周围咁睇。休息室里边同我哋想象嘅一样，一张贴住墙嘅上下床，非常之狭窄，中间嘅过渡只能够企得落一个人。上铺铺住啲床单被褥，乱糟糟一嚿咁，仲散发住一阵嘅臭味。一睇呢一间休息室，肯定就系住住几个男人噶啦。我实在就唔明白呢个门点样样喺入边锁嘅咧？唔通就好似同豆腐经常睇到嘅柯南一样，系利用啲乜嘢咁嘅神奇手法嚟造成嘅？呢一部船上边住嘅系海盗嚟嘅，又唔系啲咩高智商嘅推理家，点解会搞啲咁无聊嘅事情呢？豆腐喺呢一阵都嬲啦，脾气亦都上嚟，暗暗咁闹咗一句：，唉，我真系唔信啊！如果等我知道边只扑街喺度装神扮鬼嘅话，我一定系剥佢层皮，女嘅就奸100次，男嘅就奸，啊唔系，男嘅唔奸，抌落去海里边喂鲨鱼。讲完佢就走到去呢个第二道门嗰度。呢一道门同样都系关到实。我哋将个门一脚掹开之后，里面依旧系一个人都冇。设施亦都大同小异，一样系咁杂乱无章。接落嚟我哋一句话都冇讲，三个人系咁做住踢门嘅事情。好快几间休息室嘅门全部都俾我哋掹开咗。里面空无一人。